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上周经历了我人生中基本上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通宵了一晚上完成的作业，第二天下午就要交了，结果却因为电脑突然死机导致功亏一篑，当时真的特别痛苦。不过好在老师非常理解的给我延长了一周时间。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去年让无数毕业生崩溃的有恒芝兰勒索病毒事件，希望大家以后都养成及时备份的好习惯吧。 我也想能轻松一点，我也想和他们出去玩，如果墨水灌得更满，如果铅笔削得更尖，是不是就能把灵感自创。 982AM9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社会人小雨。 掌声欢迎一下社会人。除了两位主持人之外，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请来了两位神秘的整包人。整呢是拯救的拯，我相信这个字儿对于很多就是社会女生来说应该是就是不太陌生了，因为女生的衣帽间也好，或者是柜子当中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去护理，需要去改造的一些单品， 会出现很多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对，有一些尴尬的问题，或者是很头痛的问题。 是的， 在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些专人存在的时候，可能就要可惜的把那些包包压箱底了，但是现在呢，有了他们的存在，也许并不会。 搞得我很激动哎，今天这期节目。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是不服的。就是除了那些污渍呀，就真的毁坏那个我搞不定以外，就是如果别人问我说这个包我觉得很无聊，我不想背了，我会说你拿回来给我呀，我让你 就是焕然一新、啊、 我以为你说拿过来送给我呀， 那也是可以的。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尔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那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包包来袭。 嗯， 哎，不知道我们带来的这些包包当中有没有你中意的那一款，或者有没有同样和你撞款，然后你也觉得说最近好像看它没有那么顺眼了，很想随便就丢弃。 很多包看起来都不顺眼， 就是专柜里的那个永远最顺眼， 对，再拿回到家里就没有那么顺眼了。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好吧，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还没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大来宾，他们两个现在面色铁青，非常紧张，在捏着大腿等待我们呼唤他们的名字。有请两位整包达人余姚和瑞东，欢迎你们。 欢迎两位。 所以做好准备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包包相关的事情了吗？没有底气，听不到，哎，完全听不到你声音。 我们做好准备了， 做好准备了。 可能会丢出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来问你们两个、哦、 可是我现在先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两个男生对吧，纯正的男生，你们 纯正的男生什么意思？还有不纯正的吗？ 就是男生，就作为两个男生从事这样的行业，会不会就是自己有一些就是坎坷的经历？比如说本身并不喜欢包，然而但是却是因为就是生活的压迫，然后最后去从事这样的行业，有这样的经历吗？因为男生大多对包都不感冒啊，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的男生，就让他们来评判他们眼中女朋友的包包大概值多少钱。90%的包包在他们眼里看来都是这种破烂货，不值钱，抢钱之类的。你们呢，在你们眼里包包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嗯，如果就我来说的话，在 余姚，你可以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听到你声音。 就我来说的话，其实在认识女朋友之前， 嗯哼， 包包在我眼里确实是这样，但是认识女朋友之后就一日千里，就是不了解也就不行了那样。 你这个回答说的好像你女朋友在看视频直播一样。 你在看吗？ 所以现在要表白吗？ 不用不用。 那瑞东呢，你现在对包包什么感觉？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生活窘迫，然后就可以就是赶快找一份工作，然后就 为了养活自己。 对对对， 嗯。 然后后来的话，刚开始看到，比如说像修复一个包包要几百块，可能是要上千块的话， 嗯、 就是会感觉很不理解，感觉 就是光修复就要这么多钱，那这个包原来的价值岂不是要加一个零？ 对，最开始的话并没有这么大的概念， 嗯、哼， 然后等到后面越来越了解了，就会发现。很值得。 很值得。 对， 那你们现在大概就是工作当中对于包包已经了解到什么程度了？是那种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子或者是什么款式吗？ 嗯， 好吧，我替你们回答，并没有。你知道我要吐槽一件事情的是，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跟他们俩沟通，我跟余姚哈、嗯、点名道姓、嗯、我说明天麻烦帮我们带一只 Neverfull 过来，就一说 never full， 我相信收音机前包括网络 样子立刻就呈现在眼前了呀， 女生一定知道什么品牌、啊、什么款式、嗯、只不过它会有一些内里的颜色的差别、 嗯、 以及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细节的不一样， 对，但是形状就是那样子， 形状尺寸会不一样。他说好的没问题，我们来去仓库帮你们弄哦。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余姚专门发微信给我说袁一，你要的 never full 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我们会带来啊。我说好好好，开心开心，因为我今天现场是要展示，就是把 Neverfull 秒变成最近他们品牌大卖的水桶包的。 嗯， 啊，真的可以吗？ 很省钱，对不 对？ 对 啊、 就简直就是大福音。结果我说 Neverfull 呢，他马上拿来了呀，我就搂那么一眼，我说这俩哪里是 Neverfull？ 你告诉我哪个是 Neverfull？ 他们家理直气壮跟我说，哎，对，你们现在拿出来给我看一下，你们说哪个是 Neverfull 来着？对，他们举的这个包跟我说这叫 Neverfull。然后瑞东还跟我说，他说我还专门确认了一下，跟图片对比了一下，发现嗯，好像差不多就是那个尺寸，确认过眼神是对的包包。所以其实不要太相信男生，所以大家就是 女同胞们，如果你们想要让你们的男朋友或者是男同事去国外代购一个什么品牌的包包，也不要以为说给他一张图片，他就真的可以买到对的包。 有很多细节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对，最保险的方式是不仅要给图片，还要给品牌，还要给这个型号的名字， 还有 最好如果有编号的话，你最好都给他查出来。 对， 直接给 sales， 这样最保险了，对不对？关于包包的任何的问题，今天大家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嗯，我们今天现场有两位非常专业的整包人，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好吧，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我是刘诗诗。第一条资讯要讲到的是一位女歌手，刚才我在私底下还询问了一下两位嘉宾，因为得知他们俩都是就是九零后之后呢，我也跟他们确认了一下， 咱们两个也是九零后呀。 羞愧， 这么没有底气吗？ 死九零后非彼九零后。然后我就跟他们确认一下，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女歌手，因为万一我一会儿说到这个资讯的时候你们俩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毕竟还是差着隔着半儿。 我很生气，你都不跟我确认， 不需要确认，你就是那个对的人。我们接下来说这位女歌手，曾经其实也算是中国美眉 Taylor Swift 那样的，在华语乐坛那样的一个级别。 中国美眉，确实啦，确实。 对对对，然后已经出道18年的 Penny 戴佩妮，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再次爆红于网络，是因为一段和歌迷车祸现场般的互动视频 啊。嗯，我没有看过这段视频，所以很好奇， 对不对？想看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没有错。 怎样？ 我没事。 原谅， 我好后悔哦！你有看我出道18年第一次掐在自己大腿在上怎样的？我是不是在对不起啊？ 这段视频最近已经刷爆整个朋友圈了，在网络上面很火。然后大家茶余饭后都在拿这个视频在作为谈资。 嗯， 然后刚才于洋也跟我说你有看到他的表情包是不是？ 对，几乎就是戴佩妮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特别温柔的那种， 是女神般的存在啊。嗯，咱们年轻 仙女一样。 对，就是而且还也很适合就是戴上耳机坐在任何的公共交通的设备上，就很煽情的去听。 为了验证你是不是真的是他歌迷，说出至少3首他的歌的名字。 第一个是怎么样？ 嗯哼。 第二个是 没有然后了， 非要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哎， 你有没有发现他旁边那位瑞东刚刚一直在露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瑞东，你没有听过戴佩妮是不是？ 我只听过一首歌，叫做怎么样？ 还是在今天现场才听到的吗？ 所以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链头有多少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听友或者是网友，有多少人是当年把 Penny 当作一个女神来崇拜的，然后从辛德瑞拉包括街角的祝福啊，这样一些歌都是就是体现在自己经常听的列表当中。 街角的祝福我当年经常一边听一边哭。哎， 你知道这个视频我昨天看完了以后，然后我又找回了怎样那首歌，然后这两天我一直在就单曲循环。 嗯， 然后在办公室听哭了，我觉得自己像傻子。 你是不是找回了少女的感觉？觉得现在已经离那个时候太远太远了。 也就是昨天的事情吧。但是不知道，就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又觉得有点心酸，是因为觉得说这样一个曾经的大家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的存在，然后现如今居然爆红于网络，是因为这样一个表情包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被粉丝无意当中坑了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就觉得很心酸。 其实有很多当年非常当红的歌手现在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些存在于我们记忆当中的美好的歌手包括演员，他们能够像类似潘粤明这样，对不对，是因为作品而再次重回我们的视线，而不是像类似周杰这样以表情包一直活跃在网络上。 对，他自己也很痛苦呀。 祝福 Penny 戴佩妮， 祝福他。 我这边准备了怎样的 MV， 我们一会儿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放给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回忆一下，不包括瑞东，你不在我们的回忆范围当中。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啊，讲到的是史上最豪华的游戏厅，遍地 Chanel， 还有刘雯、刘诗诗陪玩。 哇！ 这个地方就是最近已经被挤爆了的上海。然后呢，开了这样一家限时的 Chanel 的游戏厅。 对，之前不是在东京先开了吗？ 对，之前就其实，在东京就已经挤得人满为患了。当时呢，先是出了一个小的一个预告，大家就觉得很激动。然后目前呢，它是处在上海淮海中路的 K11，这个大楼的外侧的这一状态， 应该是要预约吧？ 我不知道是具体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吧，因为我不在上海，也不方便去。但是我们前方有密探已经帮我们去实地考察过了，所以在我们此时此刻节目当中，如果各位很想去，但是还没有机会去到的话，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走进去以后，首先布满了 Chanel 泡泡球的灯光墙，是这样子的。所以不管你是单独给墙拍照，还是自己跟墙合影，光线都好看到不行。 墙好美， 是。然后里面其实都是，就是你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光拍照就好了。然后说到游戏厅的部分，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抓娃娃机，里面每一个球里面都是小的单品。 哎，我有听说这个抓娃娃机抓上来的几率非常高，哎， 是吗？它调的成功率很高，是不是？ 对。 然后我们再近看一下，里面就是精华露，如果你抓到的话，现场就可以用。 不开心，看起来只是小样而已，为什么不是正装？ 你还想怎样？免费的，你只要进去玩了就可以抓到啊。然后还有这样的双人游戏机。 哎，双人游戏机里面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面前做的就跟一个试口红的那样的一个试用专柜一样。然后呢，必须要邀请和闺蜜一起来玩才可以。玩，如果你成绩还不错的话，还会出来这样的兑换码。 哇、 就这样兑换券，就跟游戏机是一样，男生是明白的。 对， 就是玩那种机器，然后你积分高的话会出这种票， 就可以换 几张小票，就可以换多少多少礼物，类似这种。对，然后包括像这种赛车的场地， 好可 爱，你可以去试很多很多新款的唇膏、唇蜜啊、唇露啊等等各种单品。以及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化妆， 你可以买好机票邀请我，我答应你。 并没有这个意思。然后包括像这种镜子什么的，好，他们那边还有一些化妆师可以来帮你做一个现场的妆容的这个调配，以及在沙发的休息区还可以随便的喷香水。而且这样 Coco Chanel logo 的靠垫也让人非常想要去躺一下。当然在这样的地方呢，我刚刚说了有明星可以陪你一起玩，那一天呢刘诗诗就去了。他现场的装扮是这样的，很仙儿，纯白色的 Chanel 的一套 look， 非常好看。那在现场呢，他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也来看一看刘诗诗在活动那一天是怎么跟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的。 我是刘诗诗。 Yes， 都挺好玩的，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天。比较贪玩，啊，是的，因为老有新品。没有哎，我觉得基本上都比较会有把握，当然也可以试啊，而且还可以叠加呀，有很多方法的。其实我觉得生活中的话，我还是喜欢偏自然系一些的。那拍戏的话，我觉得是根据角色的需要都可以。是的，我觉得新出的唇颊蜜就非常好用，因为它可以有多 虫的用途，你可以就是当腮红，也可以当唇彩，然后本身包里还会很省地儿。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修容饼，对，它里面有那个遮瑕膏，然后还有高光，然后也有一个腮红在，然后就也是很多用，不占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女生可能肤色没那么均匀，所以有一款修饰作用的隔离妆前乳很好用。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不同面，对，那有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男生，挺皮的，挺皮的，对他上身。这个其实蛮多年了，嗯，我记得好像是快侠一枝梅的时候给取的。这个名字是角色来的嘛，然后如果有这类的角色也是有可能的，不一定吧，对，有的时候看心情了，也有可能看角色。其实应该不会，嗯，看起来会更加的利落一点，就稍微硬一点点。去旅游啊，然后可以看看小说啊，然后可以跟朋友去吃饭啊，自信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可以让你更阳光，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更容易过去。 谢谢刘诗诗教了我们花式用 Chanel 的单品来拍表情包的一个方式，然后可以用任意的在这个游戏机厅里面抓到的一些单品，可以拍出很俏皮可爱的一些表情。对了，要教给大家一个，如果最近你们要去这个 Coco Chanel 的现实游戏厅玩的朋友们，一个小妙招、小 tips 吧，就是那个抓娃娃机，你投币之后，它那个时间是没有限制的，而且操纵感可以无限次的动它，不像你们都陪女朋友抓过娃娃机吗？ 陪我。 然后成功率怎么样？ 成功率这个东西就看缘分了， 就看那个机器怎么设置，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 你觉得自己是高手吗？抓娃娃？ 我觉得，嗯，算。 算高手。曾经最大的一次投入是投多少钱抓到一个娃娃？ 投到了。 最大的投入哦。 最大的投入。 大的。 最大的投入呢，看当天带了多少钱。 就是 哦，你会把带的所有的钱全部投到抓娃娃机里面吗？ 因为现在带的纸币比较少，所以带的所有纸币和硬币。 你太坏了！ 现在抓娃娃机都是微信扫码 啊？真的吗？ 对， 我知道你很有经验，因为你老公是方面的高手。 对，他经常会抓。 那我会选择那种不能微信扫码的机器。 太抠了，简直！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往前走哈。前一阵子呢，资生堂在成都也开了一家快闪店，在这儿呢有粉嘟嘟的列车的这么一个装扮，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照片，简直是非常的少女心，就这样樱花呀， 喜欢哎， 对，然后列车啊这样的一些装置，然后作为资生堂中国区的护肤代言人呢，黄轩是以这样的一身白衣亮相活动现场的，然后他最近打了一个发型，改成了利落的圆寸，羡慕吗？ 对，颜值。不过我们俩别让这个发型可以从这个直播间出去了。 现在你们也是可以出去的，我想的话。 其实因为女生呢，会流传这么一句话，我们就说鉴定一个男生的颜值，就是用板寸来考验的，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发型，黄轩有什么话想说？我们也来看一看活动现场对他的一个专访。 我说我的心 休休假或者时间比较多一点，尽量多保留一点。很非常少，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自拍的那种，就是我还没有到可以自拍拿出来给人看的那种姿态。当然了，我觉得有所出来以后，我觉得任何事情都理解都不下来。目前的话，我希望我可能就这一年吧，比较大。 跟小雨说，我说黄轩是一个三月出生的男孩子，按理说应该是那种， 嗯，我懂的， 就比较会那撩那类的，但是总感觉他闷闷的，就不太愿意，或者是不太擅长去表达自己，但确实生活中他也是一个不太发微博的人， 也有可能是展现在大众面前这样，可能四姐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想了解他的私底下。潮流梦工厂今天是一起改变的环节，稍后我们在半点过后呢，就会真正开始我们今天的整包大行动了，很期待。对，我们呢各自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特长，各位呢也可以把你自己手头的对于包的一些困惑呢，随时的丢过来，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那些你曾经咬牙跺脚买下来的包，千万不能让它去闲置，然后要每天都背出不一样的感觉。看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对了。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一会儿见喽。 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全不等我们， 先等一下哟。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现场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包大行动，如果你的包包又有一些很苦恼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来随时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现场两位嘛，对不对，可以给你们解答一下。来吧，什么工具让我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在镜头里的这个东西能看清吗？ 哦，我知道了，鞋跟啊。 不对， 就女生那个高跟鞋，然后下面 很像是鞋跟， 对，然后鞋跟就这种细高跟嘛，最怕走那种就带地缝的那种地砖，或者是那种 卡进 下水道， 对， 然后卡进去，有的时候很缺德，就是那种大型的广场或者是酒店门口那种地垫儿，是那种塑胶的， 嗯， 就跟那种草坪一样，然后它的缝隙很小的， 嗯， 你踩进去了以后，你就拔不出来，你。就冰住，然后你自己拔不出来。 我在婚礼当天穿了一双三厘米的没有跟的鞋， 啊， 然后很丢脸，我就被那种缝隙卡了无数次，你知道有多尴尬吗？ 就是你拖后腿，你老公在往前走，然后你在后面还 走不动啊， 感觉很不想嫁给他。 对， 这不是那鞋跟吗？ 然后我和东东就一本正经的看你。 哦，对，我说了好久这个话。 对， 它不是鞋跟是吗？ 对，不是鞋跟。 那是什么？ 嗯，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工匠师傅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项目里的，一个工具，它的名字叫做 砂轮。 砂轮。 砂轮。对。 它是用来磨砂。 对对对。 抛光。 对。 指甲边缘才需要啊。 没有了，就是 一般是在就是做边处理边油的时候，然后这个会。安装在一个专门打磨边油器上面， 对， 然后它高速运转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把边油打磨掉， 对， 然后打磨出来一些光滑地方之后，然后再重新涂上新的边油。 哦， 就举个例子，像女生经常用的包，手提的部分，它会有一个侧面，侧面，然后用久了就会起毛，就 稍等，我要去拿一个包过来给大家展示。 好。大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 对，我现在拿过来的这个包包呢，它的边油的损坏程度还不够出名哈，我就不拿那个边油损坏程度很出名的那个包包过来了。 嗯， 就是这种接缝的地方， 对， 涂的这种都叫边油。 对， 然后通常鉴别，你也不能说鉴别真假货吧，就是鉴别这个品牌的包的做工是否好，你就要其中一项，你就会考验到边油是否均匀。 对， 均匀的范围在于它不能出边儿，不能宽细不一， 对， 也不能薄厚不一。 对， 但是某一些大牌儿，它很出名的是他们家的包真皮的也不太多，经常会用那个很出名的革，然后呢，它的边油呢，就是会就是在太阳下如果晒久就会化掉。 所以夏天背就有点危险， 但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是你有遇到过吗？ 没有， 边油化掉。 没有，他们家的包我确实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可是很多姐妹们都有吐槽过这个问题。 明白。 然后那所以一旦遇到这种边油出现问题的情况，就会把包给你们。 对， 你们就可以把那个边油通过这个砂轮儿来刨掉，是吗？ 对，其实因为那个东西工序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包拯这边的工匠师傅他其实会用这个会很仔细的去打磨各位女生喜欢的包包的那个边油的这个操作啊，它只是相当于是一个前置的东西，后面就像男生的剃须刀一样，它会有一个操作的机器， 就一个马达类似 的。 等于说修边油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把它撤下来又换了一个新的，只是用这种机器把它打磨磨下来。 哦，因为肯定是不能直接给它比如说有开的地方撕掉的话， 那岂不是会越磨越薄吗？ 对， 就是要把它磨掉，然后彻底的换新的边油。 对，那 画边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手艺的一个活吗？ 是 因为是专门有这种边 油。我觉得美甲就已经很考验手艺了。 美甲的话，比如说像咱们手指甲只是一部分， 对， 边油的话 很小的面积， 它需要就是拿边油笔，然后按照包的就是那种距离。然后要把它涂抹的均匀，要不然的话看着就特别像假的了。 而且厚度上面可能也要注意一些。 提问，你们重新做我的边油可以做到让顾客进出专柜无压力吗？很像是卖假货的。 这个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像一些特大品牌的也都有修过的，国产边油进口边油有的是有区分的，这些话都我们都会按照就是我们客户的要求然后进行选择呢。 嗯， 就可以选进口的，也可以选国产的。 对。 但是刚刚说的这个工具砂轮，就是在使用边油修整这个边油的时候会用到的，是吗？ 对 的， 对对。 好吧，长见识了。 那我的同事还介绍第二个东西吧。 好的，你们俩还分工来着。 这个的话呢，总是要有一点露出的机会嘛。 给你一个机会。 这个，你们可以猜一下。 小刀，美工刀。 就是类似， 我猜也是做那种打磨的吧， 因为你那边那一头 一 小段感觉像是刀片啊， 对，是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就是刀的样子，但是在师傅那边的话，他们叫做划刀的， 就是这个刀头不能够折进去吗？ 对，不能够折进去的， 它是固定的这样一个角度， 是 的，那这样很危险啊。 就是、对，比如说这是一块皮子的话，是往前推着， 嗯， 那么去裁剪的， 前， 对， 所以它的刀刃是在。 是在前面的， 对，而且就是根据师傅们的不同的操作，他的这个刀片其实我们实际问过工匠师傅，他是可以更换的，根据不同的力道， 因为刀是不是也会钝，然后同时也需要 对对 刀刃的厚薄也需要随时来更换。 然后另一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根据不同的面积还有受力点，它的刀片其实可以换很大的，也可以换很小的。 可是这个 问题吗？ 我有问题，我不太懂，它是用在什么？嗯，情况之下的， 对呀， 你要把我们的 包 拿成 重复。 这个其实，它用的场景是这样，就是我们不会对用户的这个包本身用这个刀去操作。其实它操作的地方是在于我们的准备替换的材料，还有这种皮子，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卷起来的面积。所以师傅们是用这个刀去根据要给你补充和修复的这个部分，它在新的皮子上去裁出来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整包的过程当中，也是会存在给包打补丁的，是吗？ 这个不是说打补丁，只是比如说咱们这边使用的时间长了，提手烂了或者开裂了，这样的话就需要换一个新的。 对，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会根据这个包的提手的一个大小，然后裁出相同大小的一块皮制品，然后给它再进行加内撑，然后比如说这边油，然后也是通过这种原料，然后使用这个划刀，然后给它进行操作的。 明白。 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哎，就是我曾经有一只很大的一个包包，然后呢它的那个皮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变成了那种就是起了一层皮儿一层皮儿一层皮儿，之后我就送到了某机构去，然后来帮我整一下，结果呢就是说要把两面的皮全部都扒掉，然后换一层新的上去。 嗯， 对， 这种情况其实在就是拎手这个地方，因为经常会摩擦嘛， 对对对， 很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对， 那今天就是你带给我们的考题是吗？还有别的？ 还有 这种， 好吧， 确实很长见识。秒表， 我们也猜到，对， 因为它有指针， 很多人 甩大绳的时候会用到。 第一眼我看到的时候也以为啊，一圈好像一个表，但 是表吗？ 它并不是一个表，它是一种仪器。 嗯，测量什么？ 对，测量厚度的。 对， 测厚仪， 它的全名是叫测厚仪。测量厚度用的， 就是测量皮子的厚度吗？ 对的， 对。 比如说这一块皮子，然后它我就是原本包的要求呢，比如说是几毫米的，然后我们就需要，如果我们原本的皮质比较厚，就需要进行打磨，打磨成一样厚度的皮子的。对， 就是我们的工匠师傅在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其实对于购买者像女生来讲啊，她虽然很爱惜，但是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她其实没有注意到。但是我们这边的师傅们就是，而且我们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精益求精，要还原就是她当时的厚度，还有这些任何我们补贴的这种材质上的厚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厚度鱼每天在师傅的手上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被操作。 可是我们以前上物理课的时候有见过测厚度的那个，就是测量仪是那种。就是一根尺，然后带两个小角，然后用那两个小角卡住某一个要测量厚度的东西。 明白？ 那好像叫什么游标卡尺是吗？ 对，类似卡尺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们这个会更先进、更精确吗？是 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第一个是考虑到一个方便程度，因为师傅每天操作的话， 携带起来很方便。 对，而且它的手速在操作起来也非常快。如果 想玩一下这个， 可以啊，当然可以。 你可以拿过来给我，对。没关系，你可以离开你的座位。对对对对，这很神奇啊。 对啊， 高抬腿20秒，来预备开始， 甩战绳30秒开始。 啊，这个它精确到0.1毫米， 哇哦， 对， 所以就棒了。 就是师傅们对于这个的一个就是 偏执程度或者认真程度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一个 想象 东西、 嗯、 对 哇哦，今天真的是长见识了。这三个仪器我们来考一下大家吧，分别叫什么名字，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告诉我们今天你是不是学到了一些什么。然后要现场了，现场我们先请我们导播老师给我们表演出一个镜头，带来了数量还不少的一些包， 嗯， 很多大家一目了然就能叫出名字的， 对， 非常多是这种算是大众款吧， 嗯， 对。然后呢，我刚刚手上拿过来的这一只想要来做这个讲解边油是什么东西的这只包，我突然找到了它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是可以教给你们的。这个包是不是需要？因为它被压了。 嗯。 所以通常女生在存这样的一些包的时候，会往里面。 并没有很，我非常不爱惜。 我并没有说主人是你，你还非要自己。自告奋勇的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对，所以它的这个底部已经被压变形了。这个哪怕是如果我是个 sales 的话，我就说啊，没有关系，女士，你回去背一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往里面放点东西进去就撑起来了呀。 然而并不是的，皮子变形就是变形了。 真的吗？ 你问他们。所以这个是可以整的吗？ 这种是可以整的，只不过一般的话呢，不建议，因为这种一般来说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要用非常复杂的。 你看，我如果把里这样的话，把它摁出来就好了呀。 对，那是因为你的手是有数的嘛、嗯，你知道往哪儿摁。可是如果只是撑东西的话，我觉得并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凑合。 嗯， 这种如果是要去改变这种包的。它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刚刚说很复杂， 对， 像这个 jewel bag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类似于像 Birkin 非常容易塌， 嗯， 很多 包 整过吧 都有这种问题。 所以它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复杂到的程度，因为这种的话是属于包皮质与皮质之间的内撑，它就是变形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容易变形，一放就倒这种情况的。那我们这边的话，需要把整个包拆开，然后内外层也要分离，然后把中间的那个变形的内撑换掉，换成一个就是硬一点的。 天 呀、 啊，我还以为这不就是一张皮吗？里面还有内撑。 对，我以为这个很容易呢。 对，我以为就是轰一下，拿吹风机吹一下之类的。 那你们真的还蛮粗放 的。因为如果皮子不合，如果鞋子不合脚的话，是皮鞋就可以拿吹风机吹一下。 对呀、 啊，明白。其实这种东西，我们也实际采访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修包的师傅们。其实从他们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LV 的 Neverfull， 它其实就是一种很容易塌的那种一个类型的一种包嘛，所以它其实不走的是那个外形，所以很多喜欢它的女生也是觉得它那种随意感，或者你放在桌上它就会平下。但是像Prada， 你刚刚讲的时候真的确定 Neverfull 在你的脑海里吗？ 确定。 现在终于可以确定哪个是 Neverfull 了。 对，昨天可能跟你聊微信的时候我没戴眼镜，对，走偏了一些。 好。 然后那像 Prada 还有刚才您提到，如果他比较在意定型的这种包，就是你最开始买新的时候，它就是 很挺阔的， 很挺阔。其实这种包的话，它主要和这种很容易塌的包，它区别就是像刚才东东说的，是内衬。这种内衬它其实很繁琐的，它相当于师傅如果在做这个东西，重新再做了一个新的包。所以我们理解了，觉得好像吹一吹啊，然后拍一拍啊，压一压， 就是听上去以为这个问题是最好解决的，没有想到会是最复杂的一道工序。 其实之前师傅说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这个印象我也很深，是他拿人的身体做比较，就像一个人驼背或者某些骨骼出现了问题，对吧？你不能说你拍一拍他的后背，或者你拿个东西压一压。对，所以其实是一个 最大石把压平，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慢慢来了。对 所以那看来这个包不要拿去整了，要拆开耶。你 没有什么可整的， 我觉得还是还有五金件。 对， 五金件磨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是， 对吧？ 对， 五金件也可以搞， 当然可以了。 现在已经 可以了，但是需要换掉吧？ 咱们拿过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嘛？就疑难杂症，今天就现场老中医坐诊。 行，我们现在就挂上老中医。 对。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紧张，哎， 就感觉怕查出什么疑难杂症， 对，感觉会不会这个 没救了，这只包必须要扔到垃圾桶之类的。 大家去看一下哦。 哎，等一下镜头，好 ，OK， 现在给了 OK， 从镜头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它包盖的那个五金件的地方已经有挺明显的， 这个是不能避免的呀， 没有怪你， 不能怪主人， 对，没有怪你的意思。 对，其实。 这个的话，从舞厅角度来讲，诗意一点、调侃一点说，它其实就是和时间做斗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它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氧化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主人在使用当中的那种磕碰，会掉颜色，然后它会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在包整的工序当中呢，我们是分别有清洗，然后还有边油，然后还有上色，然后还有修补。那我们其实也开始加入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五金件的这样重新的调整和上色。对。 那通常对于这种五金是洗一下，还是说真的要彻底换？ 这个之前的话，可能确实是因为工艺问题，所以呢，确实是没有办法进行镀色的。不过目前我们那边已经是突破 了， 对，是可以镀色的。 哦，这可以洗，帮它来清洗上一层新的颜色。 对的，就像镀金那种，就是镀金。 哦，那像这只包包的话，它的五金件损坏是很严重吗？如果要是你们帮忙整一下的话，可以恢复到它出厂的样子吗？ 没有问题了。 哇，这么自信。 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在我们顾问老师那边，然后看到了一个包，它也是就是五金磨损，然后我看着我以为是新买的，我觉得新买的为什么要送到这边来呢？一般都是有问题， 可能是你们跟某大牌出了联名款吧。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最近你发现你的包包怎么看都觉得不太顺眼，很无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随时丢给我们， 是的， 帮大家解决一下哈。我们在表演区有很多包，我们一会儿就现在吧 ，right now， 我现在要走过去， 好，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要问到两位怎么来拯救我们这些看似很无聊的包包，有一些新的背法，我自己也有一些小的创意要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我们俩全过去。我会有情绪。 也欢迎大家， 很大， 嗯哼， 我要坐着。 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现在呢，袁一和我们今天的两位整包达人已经是在表演区准备好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现在就把话筒交给袁一喽。 好的，现在我们就是眼前有这么多很基本、比较基本款的一些包，很多大家都能说的名字哈。 小雨，你有没有最想要拯救的一只包？ 你是说看这些包所有的吗？还是说 你想最看它大变样的，跟现在不一样的？ 应该是中间有一只非常看起来非常丑，而且过时了、很老旧的，来自于某品牌的这个包吧。 就是、 感觉像是 背上它就能去自由菜市场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这只包据我了解它是非常很多年前的一款，大概在八九年前了。 对，然后这个品牌现在也不会出这样的 logo 了， 它就是一个菜兜子，所以非常期待能通过一种怎样的改变来让它变成，就是变成一个现在还可以背出门的一个不过时的包。 对， 还有的整吗？ 做 vintage 的话其实还蛮好的，因为像它的红绿的这个配色以及这样的一些设计呢还是挺 vintage 的。 那也只能去买菜，感觉 年轻的女孩子就拎这样的包出去的话，可能会就被人斜眼。 对啊，就会说，哎，你是不是背了妈妈的包？ 奶奶的包。 对， 传家宝。 所以交给你们俩的话，你们大概会给这个包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诊断说明？ 看一下， 这只包感觉很难整。 你可以说你整不了，没关系。 这个没有什么不可能。然后首先是边油磨损，这边可以重做边油。内衬可以做清洗，另外布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看他的角度就是从我去把它弄得更新一些。 对，但是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把它改一个造型。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来。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想说，就是会有两个角度，像东东从专业的角度，他是考虑让这个包焕发崭新的颜色，把它变成更新的存在。但其实对于我们包拯来讲，应该也会有一部分的会根据客户的一些要求，会让这个包焕发一些不同的特质，可能会添加一些新配色的这样的拉手， 然后还有这些键，就是如果是在客户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顾问还有我们的师傅会根据客户去进行一些调整。 哦，你们也可以帮他来做外形上的改造是吗？ 是的，但是这个的话一般都是客户会授权，我们不会贸然的去在一个包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对， 客户，请问你现在授权我帮你改一下吗？授权吗？ 授权啊， 好， 授权了。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你不想花大价钱，就是或者说你去给它把它拆了重新组装的话，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神器在配件当中，我觉得就是包带。 嗯哼， 就如果配一个新的包带的话，就会让这个包就完全大变样。 但它的形状本身就是， 对。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在看什么吗？因为它这个包原来是这样一个长筒型的这样一个购物袋的形状，如果把它这么折起来的话， 变成一个手拿包吗？ 也不是手拿包，然后这样如果折起来，然后斜挎或者怎么样的话，它可能形状多变一点，就会相对要好一些。 看起来， 然后配上一个新的包袋，我现在想要试一下。哎， 好哎。但是咱们现场有这样的工具吗？ 我今天带了包袋。 哦，是带了一根很俏皮的包袋。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现场的整包的环节，非常的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袁英现在正在把一个颜色鲜亮的包袋来挂在一只看起来很像奶奶包的一个购物袋上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不错， 就是我觉得包呢是这样，我已经尽最大可能性了，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如果你换了一根包带然后换一种背法的话，会让这个包的年代感或者说它的就是岁数感没有那么的明显，因为一般年轻人会喜欢背包斜挎或者是单肩背， 斜挎会青春很多， 对，不太喜欢手拎包，手拎包就比较容易出错嘛，所以它这个包正好旁边有两个扣，所以是可以自己去匹配一些比较俏皮可爱的包带的。对，我今天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其实也是老花，只不过它反面有一个拼色而已，相对可以撞一下色，这样子去斜挎或者是单肩 背上感受一下， 试一下， 我非常的期待。感觉很艰难，这只包真的有点艰难。 嘲笑我吗？ 哎，你就是刚刚觉得很艰难，但是你背上可能是不是因为背的主人是你就觉得还好？哎， 气质上相投是吗？ 对，气不是这个意思， 气质相投 真的很坏。 我是不是说错了？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但我觉得 会比 绝对是比没有改造之前有加分的，这是一定的。 是可以这样的呀，我可以把这个包袋重新拆下来，然后用手拎包的方式再重新展现一下。 好，你重新展现一下。 很时尚，很时尚。 就是如果没有用背带的话，它真的就是可能是我二三十年以后的状态。 对， 所以就是背带有的时候真的很神奇，包括我说到背带的时候，我想 还有时间， 我想要展示的这只其实也是很多女生都会入手的一只某品牌的 By the way 的这个包型，这个包型出过很多很多的系列，很多很多的 配色。这个包你为什么要拿来？因为它现在还是很红呀。 对，它依然是红的，我不是说它很无聊，而是说这个包这么看也不错，挺好看，对不对？如果让你们打分的话，大概会打多少分？十分满分的话， 我会给它打，先让我们整包达人来打吧，感觉他会语出惊人。 我吗？十分满分的话会打六分。 给你个大白眼行吗？六分，然后 九分吧，需要到我们这护理一下。 差的那一分在于没有护理。 也想给他一个大白眼是不是？ 小雨，你会打几分这个包？ 我会打7.5到8。 它是一个就是很适合春夏来背的一个配色，浅灰色配上薄荷绿以及这样的马卡龙的颜色， 薄荷绿是加分很多的， 对，然后背起来就很小女生，很青春靓丽。然后我现在把它原配的这根长肩带去掉，然后换一根包带。 啊，这个好好看哦。 换了一根包带之后一下就俏皮了很多，比他原本的要好看。然后现在这个包带换上了以后整个都不一样了，而且不相信的话可以让我背上试一下。你的背上走秀一下结束我们这个时段。因为我今天穿的衣服真的不适合背任何的包。 哈哈哈哈， 对，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袁艺现在这个包带上面是有一个俏皮的蝴蝶结，所以整个就变得很鲜亮，而且它那个包本身旁边又是有薄荷绿的搭配，就会变得非常少女，虽然和她今天的衣服很不匹配。 所以现在这样会打几分？ 现在这样我可以给她打9.5，少零多0.5怕她骄傲。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时段暂时就是这样，在稍后的第三时段当中会有更多的整包的环节来给大家呈现，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喽。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ashion,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1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那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一起改变环节，来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在家里存在的一些你背了会觉得有一点无聊或者是过气的包包。那刚刚在我们第二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袁一也是在现场拯救了两款包，分别是给他们换上了不同的包带，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或者说就算那个包包已经过时了很久，但是在经过了改造之后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不同的效果出现。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把镜头切换到表演区，继续来进行整包环节。 好，大家好，我是袁一，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今天现场的整包达人余姚和瑞东。然后刚才呢是凭我的一己之力了，通过改一些包带，我觉得包带这个东西吧，它价格又很实惠，而且你不见得非要买什么大牌，只要设计让你觉得是 OK 的，然后呢材质或者说是配色，你觉得跟这个包是可以去混搭， 或者是撞一下也 OK。 对，其实就可以把很多你已经看腻了的包然后调配出一种新鲜的感觉的。像刚才这只乖乖的配色就立刻变得很少女很俏皮了。接下来我还想用到一个神器，也是很多女生家里面一定会有的，那就是丝巾。 丝巾是 最近就是一直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搭配包包的方法。所以你们一想到丝巾，我先问两个男士，你们大概会想到什么？丝巾？ 爱马仕。 哦，是想到品牌。瑞东呢？ 微博。 微博？啊，围脖。瑞东家里面一定存在那种戏精奶奶，就是拍照都是来，孙子再给我拍一张漂亮的照片，对吧？是吧？是吧？是吧？ 他会让，然后让我就想起了。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奶奶们会愿意把丝巾围 缠在 头上， 对，然后就是总之吧，会有一些年代感的存在，但其实丝巾是一个非常好的小搭配。 嗯， 比如说像，就是通常女生可能拿丝巾来搭包的时候，都会像这样，就是绑这种手提的部分，因为这样绑起来特别好的一个好处是，像有一些浅色的手拎的环儿就不容易弄脏。 哦，也是可以达到一个保护的效果。 对，给大家保护效果。但是有的时候它可以让一个包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这只，这只包呢，它其实是这个品牌，它叫做洗漱包，那里面可能是用来放一些什么牙刷呀、洗面奶呀。 当手拿包很好看。 对，但是当手拿包很好看，可是有些女生会觉得说，女孩子用这样的手拿包会不会不合适，更适合男生？ 那可以送给男朋友啊。 看着比较像男生。 对，那如果女生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手拿包拿起来显得不太突兀的话，就可以借助，可以借助背带或者是啊、丝巾。 哎，提问，哎，这只包上面是没有可以绑就是肩带的那个孔的。 对，没有， 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丝巾绑上去，所以就很好奇，你刚刚说想改造它，我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 这个我就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曾经建议过很多用户啊。 你要做什么？感觉要做一个大改造。 就是、他们说就是有需求想要加一个肩带，然后呢，我就建议，比如说在这个位置，然后打一个孔，然后上面放一个金属圈，然后这样穿起来一个。 你竟然要在我的包包上打孔， 很过分！ 你这样不亚于在我身上打孔，过分！ 包包在疼，我的心，我们的心也在疼。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女生最爱的包包？我刚才听他说可以加链条这个事情，我以为是可以从这个里面穿过去，但是不合理的是，如果拉链拉开的话，这个链条可能也就掉出来了。所以确实，这个包如果想要加肩带的话，不是太容易。 哎，原因，作为一个女生的话，你觉得如果你把包拿出去整，你能接受整包的人跟你说要给他打孔，或者是在他包身上做一些破坏这种行为吗？ 我刚才已经差点打死他了。就是这样分情况， 但是这样就独一无二了呀。 就分情况，如果这个包真的就像刚才那个买菜包一样，就是已经，你看他已经就是觉得太可惜了的话， 那个买菜包会想把它扔掉，觉得如果只要能把它整好，用任何方式都愿意。 对，但是如果像这种就是你放在那依然是喜欢它，只不过想换一种背法的话，我是绝对舍不得在它身上打孔的，明白吗？所以此时此刻我就要来秀一下丝巾大法了。 嗯，丝巾大法马上就要开始，大家不要忘记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来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这种窄的丝巾大家应该都见过。 嗯， 基本上都是用来做包的绑带的，它的长度分很多的款式，有什么90啊、180呀，各种各样的尺寸。像我今天带过来的这些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哎，像丝巾的长度绑不同的包包，有没有什么选择的技巧？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范围和规范，因为长和短其实是可以调节，短不能接长，但是长的话你可以多绕几圈就好了。 哦， 可是我在这个包上我想要选用的方法是这样的， 很期待。现在 选一个相对长一点，现在我现场带来的最长的一个这种窄丝带。 现在袁毅要现场帮我们来绑他刚刚手上那一只 洗漱包。 袁毅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的心灵手巧的女孩子，她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绑过各式各样的，之前在冬天的时候还做过一期给大衣来绑腰带的一期节目，简直是把我惊到，太厉害了呀，这样的女孩子非常心灵手巧。哎，经过她这么一绑，我觉得这个包一下就变得女生了起来，是一个蝴蝶结的形状。哎，好好看， 绑丝巾不绑成蝴蝶结，不然变成五花大绑。对，我今天这根丝巾其实长度还有点短，如果各位手上有类似180那样长度的尺寸的丝巾的话，可能会绑出更好看的一个 蝴蝶结。这一根是多长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量过，我忘记它的尺寸了。但是如果你可以选用这样的一根丝巾， 就窄的，我觉得可能会效果比较好。 我的天哪，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如果是我，可能你给我一根丝巾和一个洗漱包，可能一辈子想不到把他们两个绑在一起。 然后关键是你有了这根丝巾以后，不仅放在手里面更女性化，你拿它的方式也可以变成这样。 哦，哎，可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用普通的这种， 他们说我套路很深， 咱们用这种普通的滑滑的丝巾把它绑住的话，会不会很容易掉下来？ 就是丝巾它一定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嗯，可是 拿只能作为一个拿样来做。 对呀、啊，它就是为它凹造型的嘛、嗯。你看这样，瞬间你在拍照的时候，你的手腕上也多了一根手链啊。啊，对，就很好。 套路太深了呀，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 什么？很明显的要感觉到你也要去洗漱了。 为什么我是要去洗漱？ 没洗漱包吗？ 什么鬼？好啊，这是我今天就是突发奇想说给这个包稍微做一下改造。 哎，你洗漱的时候可以把那根丝巾绑在头上， 可以，连浴帽都省了。 对。 然后我又要讲到，讲到这个，对，这只。 你说这只还没有拿赛过？ 为什么你很期待这只？ 因为这只是我看的就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吧，就这种风格，看着很舒服。 所以你喜欢和这种包的风格气质相搭的女孩子吗？ 嗯呐。 这只包为什么东东看起来很亲切？是因为这只包是他们经过他们的手的。 哦。 这只包我买回来的时候是一只 vintage。 嗯。 就是大家如果买过 vintage 的话，应该都知道，就是包包多少会有一些 磨损 啊，或者怎么样的 小小的瑕疵会有的。 对。但是我们之前也专门做过 vintage 的节目，也告诉大家在收这样品牌的 vintage 的时候怎么去选它的皮质。其实，在专柜卖的最贵的小羊皮，在二手市场其实是最不叫价的， 嗯， 因为你们都知道吧，小羊皮有多娇气， 可以讲一下。就是可能背几天，然后小羊皮这个皮质上面就会有磨损。 今天现场有一只小羊皮， 就小羊皮磨损之后的话，又不能就是做太多的修补，如果说太多修补的话，就会影响一个手感的问题。 哎，我今天带来那只小羊皮是经过你们的手修补的，我觉得还不错。本来它已经是四个角都已经磨得很严重了，然后我拿去找你们修补了一下，效果确实还挺好的。之后我就没太背过，因为觉得黑色的太无聊了，感觉像是不赞同他们的修补手法。但是这样，正好这两只都是经过他们的手，也可以问一下不同的皮质嘛。这种其实是属于油蜡皮是吗？ 嗯， 这种的话是属于漆皮。对，油蜡皮的话就是我们俗称那种是蜡感皮。 那漆皮分牛皮和羊皮吗？ 漆皮的话在我眼里是没有区别的。 那其实真的分吗？ 其实的话应该是有分别的。对、 哦、 到师傅那边他们会有专门的，比如说一些操作的，不过对这个有可能的，因为每一种皮质的话，就是外面的皮质和内里面皮质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外面是漆皮的话，里面也有可能是牛皮、羊皮或者是布类的都有可能。 但是你看啊，这个品牌它这个很经典的菱形格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没有亲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们应该经手过类似，就这种每一个格会有瘪的情况吗？ 瘪的情况会有的，这个的话就是需要我们那边师傅然后去给他怎么形容呢，就是稍微弄一下吧，给他弄出来， 稍微弄一下、 哎、这个形容词想不出来了。对，差不多就是填充这个意思。 哎，但是这个填充的手工艺会很繁杂吗？ 也是很繁杂，因为需要拆开线的、 哦。也是要把它拆开的，是吗？ 对，线要拆开。 那这只刚刚小雨说的最娇气的小羊皮的材质的 LeBoy， 它很经典，就是四个角很容易磨损嘛。 嗯。 当时磨损到什么状态？小雨，很好奇。 不堪入目，我用这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你不能把他的包翻到四个角来对准你的眼睛，不然的话心会在滴血，就想为什么当时没有好好保护。 可是这个款型的包很容易四个角就磨损，因为它底下没有任何底座， 对， 然后全部都是非常娇气的小羊皮，那拿到的时候以后要怎么去整它？ 如果是我们这边收到了以后，然后看到四角磨损，首先呢会做一个清洗，然后把表面的污秽啊或者是一些脏的东西清洗掉，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做一下稍微的保养，然后再去做一个上色翻新。如果说磨损的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会有自己专门调配的一种补伤膏，然后把它呢这个就磨损特别严重的位置给它做一个补伤，然后再做上色。 那现在可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一个特写哈， 看一下这个整过的这个四个角，其实跟新的门完全没有差别。 真的吗？就这个整过之后，其实背过次数挺少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还没有再次的磨损的很严重。 对，没有，完全就是新的状态。嗯，所以确实是。这样的包收到手以后就会赏心悦目，觉得 很开心。 我又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包， 可是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我心中，就是这一只包，因为它的那个原因，你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的那个底儿很容易变形。我周围也有一些其他朋友在背这款包，都跟我有同样的问题，它就会变得有点往下坠，就好像没有以前那种合体的，就是那么方的那种挺阔感。 首先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我有这款包，我买的是 mini，如果你买 mini 的话就还好。 我这个是中号， 对，那样的话里面不会放太多东西，不会太沉。 哦，是因为放东西放太多了吗？ 重力的原因吗？就是你把皮，就像我们人体的皮一样嘛，就撑，越撑越大，它弹性就它回不去了。 就如果脂肪太多话多的话，会出现那种爆裂纹， 就跟孕妇的妊娠纹是一个意思吧？嗯、对，这是一个小 tips 啦。当然，如果你已经真的变形的话，那就像刚才问那个 Jew bag 变形怎么弄一样，就要拆包，对不对？ 对，拆包做变形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忍吧。 还可以忍， 这种程度还好吧？ 这种的话一般是不，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就可以比如说不用做定型，除非是那种跌的，就是放在那儿以后，然后比如说这从中间这边折过去了，就是直接塌下去了，那种的话是建议做定型。 整段垮掉， 整段垮掉，好心酸， 好惨烈。 对，就是我会发现在咱们眼中的一些包包的问题，其实在他们两个人的眼里看起来都不算什么，因为他们应该是见过各种大风大浪 大世面。 对， 所以我其实已经能够总结出最终的一个逻辑，就在他眼里就是包就是能修和不能修的区别， 并没有好看与不好看，时尚与不时尚。 哎，这个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吗？ 对对对。 那你说一下现在现场这么多包哪只最时尚 你认为？ 其实我蛮喜欢分体这款的， 就是刚才这个吗？啊，那你呢？ 不是，刚才东东明明说的是他对这个包印象很深啊，这么快就叛变了，真的是。 哎，他还确认了说他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就一下就变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嗯， 尴尬了是吗？然后小米，你刚刚有说就是这只的 boy 后来整完以后拿回去再也没有怎么背过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它这个配色有点无聊了是吗？ 对，配色无聊了。当时买的时候是想收一只经典款，就是奔着这个颜色去的。然后后来随着就是自己包包颜色越来越丰富，款式也越来越丰富，就会觉得它有点太无聊。对，就会想喜欢其他颜色，但是呢，它就是偶尔拿出来看黑，就是黑配银这个颜色也不错，但是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如果 缺少亮点呀， 对， 这时候我就要出场了， 润色一下，你快出场吧。 就我觉得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丝巾。 嗯哼，但是这只包可以把丝巾绑在哪里呢？ 这个包就很好绑啊，就缠着这个链条来绑就可以了。因为这种包它其实是有两种背法，一个是长链条斜背或者单肩，还有一个是把链条对折，然后这样的一个背法。 哇，那你要不要现场绑一下这只包？ 可以啊，可以， 丝巾就送给我了。 可以考虑一下卖给你。 好，现在袁一要来帮我拯救今天我带来的一只小羊皮的包包，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关于包包的一些问题啊，你有哪些包是背了觉得无聊，或者是包包出现了一些让你很心疼的小划痕需要来拯救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来留言进行互动。我们现场也是请到了两位很专业的整包达人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袁一正在绑这个丝巾的过程。我现在前期做的是我挑选了一个颜色的丝巾，然后我要把它从我的包里面把它解开解下来，现在正是解丝巾的过程。其实黑包很好配丝巾，你 可 以选任何颜色，只要不是黑色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接近的颜色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什么亮点了。 哎， 所以你选一个。 一会儿绑的时候，可不可以顺便教大家一下绑这种包包的小技巧？ 可以。 像我这种笨手笨脚的女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绑上去。 可是这一类的女孩子可能教了也没有教过，要怎么办？那东东能不能帮我拿一下话筒？谢谢。我现在想要把它绑成就是短包链的一种方法。然后我这边正好带了两根一模一样的丝巾，这样就可以弥补它长度的不足。 然后通常呢就是从一端的链条开始，先在这个底端呢，现在这个底端呢给它固定一下，我会把它打个结，然后把这个头藏在里面缠过去。我不确定长度够不够啊，如果不够可能就尴尬了。 但是绑一半啊也很特别， 就是这样斜着一层一层 OK 绕过去。我觉得余姚非常棒，果然是有女朋友的人，很贴心，会帮我拿着这个包链，没有他这个举动可能我这个绑包带就会变得很困难。 你看就是有经验的，如果是我在旁边我可能都不知道这样帮你举着。 所以小雨你没有女朋友，只有老公。在家里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的丝巾没有特别长的，你就可以用两根哪怕是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一个类型的图案的话，也可以这样拼在一起，也是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只要你的包颜色本身不是太花哨，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看起来很成功，但是会有点担心那个长度会不会有点不够啊？ 好像是有点不够，让我们再加一条。但是我觉得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 对，大概的效果呈现出来了， 的效果这只包就可以变成这样了。 哇哦， 就非常的棒了。对，你好的，我要去前面，很值得炫耀的手艺， 好好看哦。谢谢你送给我两根丝带，很喜欢。 哎，真的很好看。很爱耶。 对， 很棒。就是这种，这样的话就会让你觉得说这只包我又重新爱上了它。 对，一下就变得时髦起来。哎，我可不可以到时候买几根丝带，然后把所有要绑的包拿过来，你帮我绑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知道突然拯救了这只包以后，我还有一个灵感的迸发。我今天带来了一个腰包。我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展示过这只腰包，但是其实你们见我背的次数并不多，没有超过一次过。 没有超过一次吗？ 因为好像从来没有在单位包就背过这只包。 哦，你这只包还被某一位男生 吐槽过。 对，严重的嘲笑过。 对对对，是很难背，对不对？你没有整过这样类型的腰包吗？ 其实也经常会有，但 坐下来 哦， 个子太高了。 但只不过就是刚才你背这个包的时候，就是刚放上去的时候，其实我的直男属性又爆发了。我是觉得你应该是要去经商了，是吗？或者要下海 了？别做小生意，然后就摆了个摊儿，大家那个十块钱五块钱啊，找你啊，别动啊，别动。对，就是容易有这样的感觉，背这种腰包，如果你就是背不好的话，就容易这样。而且你背这样腰包上班，大家真的觉得你疯了，给你也不好解，不好拿。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但这个包型又很特别，又是丝绒质地，颜色又很好看，我就想要把它改造一下。 怎么改造呢？ 我还蛮期待。 他现在把那根绳子抽掉了，而且对于 那不是绳子，那是腰带。 腰带，对于这种腰包的款式，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说，他只是为了，比如说什么去海岛玩呀，绑在腰上，为了方便之类的。有些男生会这样觉得，对不对？ 对。 我现在拿出了一根比较长的丝巾，它其实平时在我生活当中是可以在穿一些比较简单的衣服的时候系在胸前的。 不适合你今天的衣服，你今天衣服不简单。 我只是演示一下，类似这样的丝巾 好看， 就是可以配衬衣什么的。然后它是稍微有一点宽度，不像我刚才的那个丝巾那么窄，有点宽度。然后呢， 所以让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我猜原因是要把那个腰包彻底的裹住， 像木乃伊一样吗？然后我会把它稍微给缠的打成这样的麻花，卷成这样麻花，让它稍微变得细致一些。哇，于洋你真的很棒，很有眼力劲，眼里有活。 那你是在讽刺某一位眼里没有活吗？ 没有，瑞东在跃跃欲试，他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这个包后面它天生就有两个孔嘛，穿个孔，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丝巾从这个孔里穿过来。 天生就有两个孔，而不是被整包的人打的孔。哦，他把这样的一个丝带绑成了一个麻花的形状，然后现在是穿到了这个腰包天生自带的两个孔里，大家请注意，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它的效果如何。哦，这样的话就可以感觉就变成他们家这个品牌经典的那一款包的，就是换了一个包带的款式，有一点点像吗？ 你在说酒神吗？ 不是酒神， 是哪个？ 不是酒神，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经典的，也是圆圆的这种形状的包，然后是那种斜挎的。 天哪，我竟然不知道你在说哪个包， 可能是我形容不太对，我一会儿可以找图片给你看一下。 好的，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根据你想要这个包的背带是多长，嗯，来决定你系在哪儿了。可以不系蝴蝶结，直接系平结就好了。至于平结怎么系呢，我就不在这儿赘述了。 平结可是我最拿手的结，也是我唯一会系的一种结，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结有多么的简单。 这个时候这个包就可以变得更加亲民和好背一些了。 嗯哼，你可以背起来展示一下呀，整包小工具。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背法。 嗯哼，好，可以缠在手上。可以缠在手上，很像要去那个蒙喜事，哎， 喜树的感觉又扑面而来。 对对对。 啊，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创意是好的，但是它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带子还是有点短。你自己看一下背上去的效果，立刻有一种喜树的感觉扑面而来。 知道今天问题在哪？问题在我今天这身衣服干什么都不合理。 哎，我今天我可不可以坐在这儿背一下？因为我今天是白色的上衣，让我来挎一下。 对， 可能我挎完这只包，一会儿我就不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因为我要去蒙洗，我要去洗漱了，也不太合适。 对，你可以不斜挎，但是也可以单肩背， 或者可以考虑 轻伤。考虑轻伤，对啊，对啊，就是类似这种。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系在腰间，就是 旁边那位坐着的个子很高的男生为什么一直在笑？ 他一直在嘲笑。如果你女朋友这样背，你会嘲笑他吗？ 嗯，在他面前肯定是不敢的。对，对， 强忍住。 对，强忍住，因为我看到这个包的造型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上强烈的直男癌就要发作。 没有，他的问题所在呢，就是因为他后面天生自带的这两个孔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没有办法说他如果是在两边的话就可以那样做单肩的挎包，不然这样它的形状可能就会有点奇怪。 对对对，嗯，但是如果你把它这个就是皮带的腰带扯掉换成丝巾的话，它整个包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的硬。 是的， 就是没有那么的裹，应该说没有那么裹，会稍微亲民一些。至于怎么背法呢，大家可以也就是奇思妙想一下，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样的一个搭配是很妙的，我依然坚持 我的看法，是很妙了，真的很妙。 好吧，丝巾的绑法以及这个换背带的方法在这里已经教给大家了。 嗯， 我觉得今天你们两个不是现场也带来了两个包吗？ 对， 两只假装自己是 Never Food 的一只饺子包，以及非常经典的波士顿包。 嗯，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两只包背后的故事，为什么会到了你们手里，然后经历了什么？ 这两只包的话也是一看这个样子就能感觉到它是现在非常凄惨的，然后呢是我们需要我们等待修复的两个包。 哦，还没有整。 对，还没有整。嗯，对， 现在在哪？ 现在第一个问题的话，首先就是咱们第一着手点就是提手。提手的话呢，首先边油的话建议是进行重做的，因为边油这边已经开裂了。然后呢整包呢都要做一个清洗保养，然后像比如说能够清楚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白色棋盘格上面的有污渍，然后呢这边是可以做清洗淡化的，还有比如说这个拉链皮条这种皮咬的地方，还有这种水渍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掉的，而且这个是也是所有 LV 直邮格当中所遇到的通病，只要是有这种水渍，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掉。 那去除不掉，你们会帮他换新的皮吗？ 一般建议的话呢是清洗淡化，如果说确实是没有办法忍受的话，是可以换新的。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皮的一个特点就是从米色越用越深，颜色会慢慢的变黄嘛，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可是如果你沾上水的话，就会很心疼，因为你这个特点就被掩盖掉了。 嗯， 可是像这种白色棋盘格现在已经停产了，所以其实还挺经典的，包括波士顿包到现在来看依然 时髦的， 对，不会过时。所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就这种他们家经典的这种格脏了以后是不能用水擦的是吗？ 嗯，就是棋盘格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用水擦的，但是发黄的这种直邮格的话是不能用水擦的，一沾水就会产生水渍。 你刚刚说这个皮叫什么？ 直邮格。 直邮格。 直邮格。 直邮格。 对， 一听我就不会写这三个。

整包小能手原因也现场给大家展示了如何给包包绑丝带的这样的一些小秘诀，当然有成功的，也有我们觉得很微妙的一些改变，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再次的把镜头交给我们的表演区，看看这个时段当中还会在整包上面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 大家好，我是那个改造小达人袁一，就他们所说的有一些改造很成功，有一些些一咪咪的改造呢，好像感觉很微妙。旁边这两位才是真正的整包达人，因为他们真的可以去拯救很多就濒临死亡的包包。就其实每一只包在我们女生看都是有生命的。 嗯， 像刚才那个Gucci买菜包，可能它真的就快就快要到时间，就要 game over 了。 嗯， 收藏。 收藏起来也会觉得有点 可以传承。总之像那样的包他们真的可以拿来，再把它拿过来展示一下，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到。 哎，我其实挺期待今天咱们现场那个整包达人能给这只包做一个什么大的改造。我觉得这只包如果给它穿孔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呀。 下节目直接拿走 可以啊？ 怎么样，作为一个案例好不好？ 可以可以。 这是对，这是真的我用配件无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刚刚虽然加了包带，大家很给面子说好像还不错，但是我也知道只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一个恭维而已。 是的， 但是我不能忍受的是刚才广告间隙他们所有人都在吐槽我这只包，居然说所有的包都好看，只有这只 真的 无法用好看形容，还忍不了。哼，我只能说 你还回去一个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呀。 天好吧，咱们说回来，因为今天现场带来两个案例嘛，是需要拯救的包包。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刚才广告间隙的时候，瑞东还跟我特别嘚瑟的说，说这种棋盘格他最喜欢接手这样的东西了。 为什么？ 因为会出现一些棋盘格普遍出现的问题，是吗？ 对，一般棋盘格普遍会出现的话，比如说像它这种格子上面有出现裂纹， 还会出现裂纹。 对，会有出现裂纹的情况，因为保管不当或者是太阳直晒，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皮革就会和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如果经常暴晒的话就会开裂， 裂纹了。 对，如果说出现裂纹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裂纹的地方横三竖三九格，然后给它裁下去，然后呢再用相同材质一样颜色的九个格给它安上，然后里面贴皮，基本上无死角。 你说把它抠下来重新补一块皮上去，看不出来痕迹，你们相信吗？我不太信。哎， 我也不信。 好，那可以欢迎来尝试一下。 天哪，太牛了。但是你敢在我们就是直播过程当中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是肯定可以做到的了，但是我不亲眼所见真的是有点难以相信。那好，我再问几个问题。这是皮革哈，类似我们现在桌面上很多真皮，不管小羊皮还是牛皮，像我印象当中我童年期间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还没有那么多大牌儿就是可言嘛，但是妈妈会用一些真皮的包包，那时候就已经很高档了，她会经常拿出护手霜去擦她的包包。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这是真皮的呀，就跟我们的手一样需要呵护，所以用护手霜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对的吗？ 一般的话呢是不建议直接使用护手霜直接去擦拭的，因为如果说直接使用护手霜的话，有可能自己就是擦拭不当，然后产生一些什么水渍啊，这种是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清洗掉的，可能后期还要再补上上色。 就是或者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从母亲那个年代的角度，她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碍于很多的条件和设备，其实像这种奢侈品包吧，它可能更需要很专业的那种设备来保养它的面，而不是像我们以为的觉得只要有这个东西涂上去是获得一层心理安慰。但实际上工匠师傅也经常跟我们强调，就是不要以为就是涂了一些自认为可以的东西就能拯救这个包，实际上很多的这种配剂啊配料这种涂抹的保护的东西都是师傅经过自己很长时间的研究或者这种行业内的这种成熟的方案才能解决掉的。 所以护手霜擦真皮包这个事情是一个雷区，是一个坑，大家不要再这么做了，这样可能会给你的包包带来一些无法挽回的一些损失。这是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刚才波顿包说完了，波顿包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绑上肩带耶，就如果它尺寸稍微，其实这个尺寸也行。小雨你想试一下吗？ 我想试一下， 因为波士顿包不然的话就只能手提着。 对， 手提其实感觉很像去银行拿现金的感觉， 很公务， 稍微 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加上一个 肩带，然后变成一个斜挎包的话，可能会更俏皮。 我刚刚本来想说这只包的尺寸有点大，但是呢，今年好像又忽然开始流行比较大一点的包，所以我觉得还 OK， 想试一下。你可以帮他绑一根肩带。现在我们又在拯救一只很多年前的一款波士顿的包，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现在袁英已经背上了这一只包，是好看的，而且是出门背完全不会觉得过时的， 对， 大小也 OK。 而且就算你有了肩带也不一定非要斜挎，你这个包这么拎着它的时候有一个长肩带垂下来，就会让这个包显得没有那么孤单和无聊。 对， 这是肩带的一个， 但还是背上更好看一些。 这也可以这么做。对，人包合一可还行。接下来要讲这个饺子包的故事了，就是你们以为是 Neverfull 的这只包。 哎，是不是很多男生都会以为这只包是 Neverfull 呀？ 就只要能装够大就是 Neverfull 是吗？ 其实我之前是有印象的，但是我拿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注意看，我就看，哎，差不多，好像是这个。 男生看一些细节跟女生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要原谅他们。 像这款包的话，就是根据我自己来说初步诊断，就是首先这个拉链的话已经做了，这个拉链的话呢是需要做那个镀金或者是换新的，因为这个拉链现在已经产生了锈渍。这个的话呢光泽度就不是很强了。然后再有的话呢，提手可以做，比如说清洗保养，然后清洗后的话呢，因为植鞣革表层的话呢，它是有一层这个就是类似于保护膜的东西，一种油质。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人长时间拿时间长了以后，然后呢手里的比如说汗渍什么的就会被这个毛孔吸收，然后我们这边清洗之后的话呢，这层油渍的话呢就是这个保护层可能不在了，就是有点比如说发白发干这种情况，但是人就是使用的越多，然后这层油渍呢就会慢慢又会回来的，就会再吸收回来，不过呢颜色也会变深的。 这个植鞣革颜色变深是它的一个标志嘛，所以很多人也是要等待它慢慢的伴随着岁月。哇，现在好柔软啊，这摸上去。 哎，我之前也有听说过，说这一种就这个款式的包包，年头越久可能会变得越时髦，就越旧越时髦。 老花嘛，它一定是经典和可以传承的，但是它这种一些配件的磨损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植鞣革到底是不是真皮？ 植鞣革的话不是属于真皮，它只是属于一种人造革，然后其中呢是有包含动物真皮的。 哎，我不懂， 我一直以为他们家这种是革，这个是皮。 我也以为是，我一直以为配件是皮， 这个是混合皮。被骗了很多年。 这其实也是判断 LV 就是它整个包的一个常用包的一个制作的特点 过分。 很多大牌它其实都是材质上选料都有明显的区别嘛。对， 那如果就这个包像这样子的这些边角，你们都是会用修补的方法，有没有考虑过客户有没有考虑过说要变个造型什么的？因为这个包我会称它为饺子包啦，它就是 你是不是要出场了？ 我不想出场，这个我可能做不到，我光用一些配件可能解救不了它，因为它的大小尺寸都摆在这里。我觉得不是很好改。哎， 我觉得这个包跟挂在那边的那一只购物袋的改造难度是 差不多 的。 而且你知道我特别不能理解，它旁边还有这种袋子，就很适合妈咪包的需求。就我妈妈就会经常说我想要一个双肩背，我说好啊，那你去我的那个包裹里面挑。我妈说不行，你那些双肩背都只有一层，我要那种侧边有拉链可以放水杯的。 我妈跟你妈说过同样的话。而且旁边的那个这个包包旁边的袋子也很适合放尿不湿 啊，什么口水巾啊，这种随手可以掏出来的 奶瓶啊。 所以你们会想过怎么去把它改得更时髦一点的造型吗？这是不是你的恩师？是你的范畴吗？还是余姚？ 暂且算是吧，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其实我们并不会主动的说是改变一个包的原始造型。其实作为一个真的爱包者，可能女生的爱和我们作为男生的工作上的爱，它都是对包的一个尊重。其实包在我们眼里更像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喜欢它天然的样子。所以如果后期有设计的话，例如这种包的话，永远是在客户允许并且他接受的情况下。所以那如果抛开这些从个人角度来看的话，那可能会在两侧做一些文章，就是像你调侃到的，就是妈妈那种会愿意放水杯啊，所以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在这个侧边进行一些就是一些添加或者一些在色彩上的提亮，我会这样去考虑。 哎，我想提问一个问题给袁一，就是这样的包包，你觉得啊，如果要是你的包，你愿意给它在上面画一些俏皮的图案吗？ 我刚才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他们品牌也推出了手绘的服务，只不过很贵而已，也不见得每个包都愿意给你画，以及也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然后呢，还有一些，我在网上曾经买过那种，就像贴纸一样的织物的那种贴纸，往包上贴，那后背是那种胶，你如果舍得的话。你为了让那个贴纸能够贴的时间更长一点，可以用熨斗去给它热压一下，让那个胶化到这个皮质里面。 那大概能保持多久？ 我没有熨，我只是直接贴上去。我那只 Neverfull 就是被我这么毁了的。 所以后来它掉下来之后，皮质有受到损害吗？ 有啊，它上面就会那种就擦不掉的胶啊。然后我妈就说这怎么搞的嘛，然后就开始用护手霜擦。 哎，那你可以拿去给他们整一下 万能的护手霜，这个也可以整是吗？ 这边的话呢是可以清洗淡化的胶渍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要这个胶渍没有吸入到这个葛的毛孔里就可以。 对， 明白。但我刚才呀在示范就说这只包的时候也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场的几个人都听到了，因为这只包本身就是 vintage 嘛，而且是90年代的包，就是时间有点久远了。它打开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清晰的皮和皮粘连在一起，然后被撕拉撕开的声音，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对不对？ 这也是不正常的。 对，如果像这样的包就是放久了，很多皮包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分子和分子的渗入嘛。 对， 化学第一课就教过嘛。那这种包拿到你们手里会怎么去处理啊？ 一般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包是否有重新做过上色，如果说确实重新做过上色的话呢，需要做褪色，然后呢再重新翻新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漆皮包和普通皮质又不一样，所以会经过师傅的手，然后呢重新为它改造一下的。 哦，所以真的这个其中的学问还是很大的。今天我们现场一共我看啊，1、2、3、4、5、6、7、8，一共八只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拯救。其中呢有用专业的就是工匠精神的这种手艺来拯救的，也有通过我的一些小聪明来帮大家改造一下的。我觉得这其中啊特别需要讲的丝巾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是 4月19号， 咱们在5月3号那期节目，那期一起改编当中，我会专门给大家做一期丝巾的各种用法。 哇、哦、 丝巾的上千上百种的打开方式， 那你必须要教我这种女孩子都能学会为止。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只要选对颜色选对款式选对佩戴的地方，就可以有非常非常棒的一个fashion sense 的提升。 哎， 好了，那我们就回到座位上吧，好不好？ 欢迎你们回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 我觉得今天聊了那么久，可以最后请那个两位余姚和瑞东给我们大家一些提示，就是爱包的女生平时在使用包的过程当中要杜绝一些什么样的坏习惯，才不至于说对包包造成一些无形中的伤害。 好的。一般来说的话呢，咱们女孩子比如说买了包以后，特别是包越多了以后，她就会经常放在就是比如说 很拥挤的环境 或者是衣柜里，就是长时间就放在里面，就可能就忘记这个事情了。 对， 因为我记得我有个客户他曾经说过，女生的衣柜里永远都缺一只包，就是永远都是买了一只以后可能买就忘了，然后就下一只就接着买了。然后这种如果说密不透风的情况下，而且她又是在可能衣柜里又比较潮湿，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比如说发霉这种情况， 尤其在南方城市。 是的，就特别的明显。然后呢这种是一定要避免的。还有一种要避免的话就是太阳的直晒，比如说在一个包放在比如说外面桌子上比如说什么位置的，但是它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过，然后一晒晒一天，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皮质非常的干，然后呢后期就会又裂开的可能。 啊，所以就是也需要定期的出来透透风啊，但是透风时间也不能太长呀，还得给他做一些防晒的保护呀。 太难伺候了呀， 那不然呢？就像伺候我们自己一样啊，其实就是包包的很多皮质跟我们的肌肤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但只不过你用的那些护肤品并不适合他们来使用。 是的， 所以如果想要好好的保养它的话，第一是需要你好好的去按照包包构造时候那种建筑逻辑去塞上该塞的东西，放给它足够的空间，然后呢定时古人会晒书哈，然后我们可以晒一晒包，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轻点一下自己的这些细软，那成就感是杠杠的。当然如果让老公或者是婆婆看到你有这么多的存货的话，可能也会对你就是怒目一下之类的。总之吧，就是包包是女生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伙伴，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给大家一些帮助。有一些包包它看似好像已经没有那些活力了，但是你通过一些合理和这个聪明的手段是可以重新让它焕发生机的。 是的， 记住哦，5月3号那一期要教给大家丝巾的成千上百种打开方式，所以爱美的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那今儿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6:48，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到来， 谢 谢两 位 整包达人。记住一会儿把我的包带走，那只买菜包和我那只发年的那个包、 交给你们哦， 作为一个案例哦，期待你们的变化。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感谢各位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明天见，拜拜。 拜拜。 天空的风雨。没有来世的兄长，唯有此生情一场，不分高低和贵贱，但求终和一生意。你的脚印是我足迹，兄弟，我的心跳是你呼吸，伯牙子期相遇，心神拨动琴弦，走到顶天轨迹。命运里有太多是注定，缘分如此安排，生死与共交代。没有来世的兄长，没有此生情。